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对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23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现在每晚5点半到7点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各位听众朋友、考生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3月1号开始，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进行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今天呢，我们的第3期节目邀请到了北师大二附中语文特级教师何杰，以及北京教研院石景山分院高中政治教研员李兰老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有关语文和政治两门学科的备考。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教育面对面 RBC 微信平台，提出您的问题，可以留言。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多项数学杯赛叫停，今后中小学每月进行一次疏散演练，3月1号起企业应当依法依规及时足额支付顶岗实习学生报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日前，教育部等4部委联合整治校外培训班行动，目前华罗庚杯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已经确定暂缓举办，由培训机构主办的多项数学杯赛被紧急叫停。华杯赛是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的简称，是为纪念和学习我国杰出的数学家华罗庚教授于1986年创办的全国性大型少年数学竞赛活动。日前，该组委会已经发出明确通知，表示组委会将向教育部呈报申请进行重新核准，在重新核准前，决赛活动暂缓举办。北京市中小学幼儿园平安校园建设标准试行发布，从8方面92个项目为平安校园立规矩，校门口24小时有人值守，幼儿园监控系统达到全覆盖无死角，小学生校车必须是专用校车，按照规定路线行驶，设立安全管理部门，配备至少1名由正式在编人员担任的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按照新规，中小学每月开展一次疏散演练，幼儿园每季度开展一次疏散演练。中小学、幼儿园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都应该接受安全教育培训，受教育率要达到100%。 3月1号起，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正式实施，校企双方既可根据就业市场需求合作设置专业、研发专业标准，也可以合作制定人才培养或职工培训方案，还可以根据企业工作岗位的需求开展学徒式合作，联合招收学员。企业应当依法依规保障顶岗实习学生或学徒的基本劳动权益，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足额支付报酬，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克扣。另外，职业学校和实习单位应该根据有关规定为实习学生投保实习责任保险，健全学生权益保障和风险分担机制。好，以上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那我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的高招直播咨询呢，将和大家来说一说有关语文和政治两门学科的备考，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提问交流。教育面对面 RBC 欢迎关注。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那今天呢，我们第三期节目呢，将和大家来说说有关学科的备考。今天呢，我们说的是两门啊，这个语文和政治。那么大家相关的问题，随时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和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进行交流。给大家介绍一下，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教研院石景山分院高中政治教研员李兰老师，您好。 杨洋好，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您。还有一位呢，是北师大二附中语文特级教师何杰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欢迎两位啊，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有关这两门学科的备考。 我们这个政治学科的试卷呢，以及命题啊，它肯定要落实国家教育部以及国家考试中心的要求。那我们现在的高考命题呢，它强调一体、四意、四层。所以在我们的这个政治命题当中呢，我们肯定也要落实国家立德树人、服务选拔、引导教学的高考核心功能。那具体到我们这个学科上来说，我认为近几年我们政治学科的命题，它主要体现了这么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坚持立德树人、价值引领，这个跟我们思想政治学科的性质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思想政治它是国家德育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在立德树人方面呢，它有独特的学科价值和功能。所以在我们的高考命题当中呢，它非常注重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关注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的问题，会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等内容渗透到试题当中，引导学生呢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注重考察能力，提升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因为我们高考呢是选拔性考试，它是为国家选拔高能力、高素质人才的，所以这一点在试题当中它会有很明显的体现。在我们的高考试题当中呢，它非常注重考察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独立的思考、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呢也非常注重考察学科的核心素养。那具体到我们学科呢，这个核心素养的四个要素包含政治认同、科学精神、法治意识和公共参与，这些内容在我们的高考试题当中都会有非常明显的体现。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试题非常注重贴近生活，注重引导学生呢参与社会生活实践。我们的试题呢，近些年来非常注重将学科知识嵌入到鲜活的生活情境当中，用生活中的问题来创设试题情境。当然我说的生活呢，它应该是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国家生活、社会生活，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关注国家的时政热点，要把国家发生的这些大事儿作为试题的情境引入到我们的试题当中。那么第二个生活呢，就是学生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的试题呢非常注重用学生的生活实践来创设试题情境。 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引导学生更好的去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对我们的教学呢，它有一个很积极的引领作用。第四个特点呢，就是通过科学评价来引导教学。因为我们现在呢，是基于学科核心素养下的高考命题和考察评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们的高考主观性试题在政治试题上，这两年的开放性和选择性是逐年增强的。通过这种开放性和选择性比较强的试题，来给学生搭建一个开放的思维平台，允许学生选择自己有特长的，这种方式呢，来表达自己的对问题的这种看法，以及解决问题的一些能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来考察学生的能力。我觉得这一点呢，这几点呢，是我们政治学科近些年来高考试题体现出来的比较明显的特色。 语文呢，其实是今年变化来讲最大的学分。 对，这个经典名著加入了，经典名著实际上是从17年高考就开始 了， 今年又加入了，又把《论语》又加进去了。 对， 等于说呢，应该说在这一点上说呢，他通过这种经典名著的这种考察，其实并不是仅仅要考察这几本书，而是想通过这几本书的把它列入必考的范围，就是一个最终的目的啊，就是希望学生多读书，我们营造一个很好的读书的氛围。原来呢，就是很多人会认为这个读书和应考是两回事，那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读书这个经典名著纳入到考试范围，实际上我们语文老师，我相信是各科老师，就都可以名正言顺的在我们的这个校园提倡读书了。他这个，我想这个他之所以把经典阅读纳入到名著，他有确实有这么一个直接的一个考虑。 对， 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用考试来倒逼这种阅读氛围的营造，我还是非常非常赞成的。经典阅读就考试而言啊，我觉得它其实是要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它肯定是要读过。 读过。 哎，就是你只有认真读了，就是你没有读过，你就不可能考好。经典阅读的这种考法呢，北京不会考那种文学常识填空。 对。 就考那个很细枝末节的东西，它不会。它一定是你要读过，了解了大体的内容之后，你才能做对，就是你没有读过就一定答不出来这个题，这是命题人的期待，也是我们所有一线老师的一个期待，这是第一个叫读过。那么第二个层次，读过还不够，叫读懂，就是你要知道这今年像这八部名著，那这八部名著都说些什么，主要的思想是什么，主要的人物的形象特点是什么，他们的主题内容有什么，主要的特色是什么，这个要必须的了解。所以第二个层次就是要读懂。第三个层次更重要的，就是一定要读出自己的体验，就是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要他要建构自己的阅读经验，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读懂作品，读懂作者，更重要的是要读出自我，然后让自己有生发。这个实际上是北京高考啊，他在做这个名著阅读考察的时候，他就特别特别看重的。这种题你是没法去用什么套路啊，死记硬背是没办法的。 对， 你不读懂这书你是做不到的。大家会在想名著阅读会怎么考啊？我个人认为啊，去年的这三道题，还有北京市各个区县的这个模拟题，其实他们都给了很好的导向。我觉得我们把这些题目的导向研究明白以后，应对名著阅读考试不在话下。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那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教研院石景山分院高中政治教研员李兰老师和北师大二附中语文特级教师何杰何老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来说有关语文和政治两门学科的备考。那么大家呢，有这两门学科相关问题哈，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刚才呢，一开始我们这位听众呢，高以胜，他说呢，就是高三的理科生语文基础不好啊，现在如何提高？我很困惑，我说这个基础不好，现在提高还来不来得及哈？何老师说还是可以给支两招的哈， 对，还是来得及的， 来得 及。就是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就是不到最后一刻，都不能放弃。如果是高三的理科生，以前的基础不太好，还剩下不到100天，想做点什么呢？以我的经验啊，这三个地方还都有增长的空间。第一个，论述类文本的阅读，就是他肯定都知道，我们叫长文本阅读、多文本阅读，这块还是可以有增长空间的。他认认真真的去做题，认认真真的细读文本， 它是可以再涨一些分数的。第二个文言文的问题，其实只要认认真真的把课内的课文一字一字把它翻译了，把做过的模拟题一字一句的弄会，实际上呢，每天再多通读几遍，争取能够离开这个译文，还能够把它大体解释出来，其实它就比原来就一定会有更大的提高，所以文言文是可以是提高的。 嗯， 哎，再有一个，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一定想相信的，作文同样是可以提高的， 也在这百天之内， 百天之内是完全有、能有完全有可能再提一些分数的。虽然说作文是一个十几年学习的这么一个结果哈，但是剩下一点时间，他提分呢也仍然是有空间的。 那也是有角度的吧？ 哎，是这样的。其实语文学习，刚才我说过，语文学习的外延和生活相等。 嗯， 生活当中嘛，它总是会有些体验的。如果这个在考试的时候遇到了这个题目，他能够很好的和他自己所熟悉的领域结合起来，写他自己熟悉的东西，这样呢言之有物，他的分数啊也是可以再提一些的。你看鲁迅，他永远要以鲁镇为背景来写小说，就是因为他太熟悉鲁镇了。他以别的地方，可能他以北平，他可能就不熟悉。那我们写作也是这样，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把自己熟悉的生活和题目的要求找到他内在的联系。 嗯， 还是可以提升分数。 那我有一个问题，何老师，这体验啊，人人都有哈、也有人可能丰富一点，然而有的可能就是，当然每个人的这个不一样，但是我怎么能把它表现出来，尤其是作文，我怎么能把它写得好写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确实，由意转言，就是由心里的想法把它转成文字，确实是很难的，这连作家都觉得难，所以作家经常会说我要和语言去搏斗，我有语言的痛苦，这个确实是很难的。如果平时作文不是很好的话啊，我觉得不要去追求那个作家的那个级别妙笔生花。其实鲁迅说得非常清楚，包括咱们传统文化也是主张词达则已，把话说清楚 清楚了就行了。 哎，很规范的把表达清楚，让老师能看懂、其实就在他原来的基础上，他就能够获得老师的肯定。这是第一个啊。 这样就行啊。 哎，完全可以啊。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因为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高考作文呢，我们不是选拔作家的。他只要把自己的真心话说出来就可以。现在的问题是好多孩子呢他话说不清楚。其实只要认规规矩矩的把话说清楚，然后把自己的想法表达清楚，当然你要说拿到很高的分数，那确实是要功夫。但是拿到一个中等偏上的分数是完全可以的。 如果要是政治考试的话，李老师，我们是不是就必须要是去答对我们要的那个采分点哈、就是比如说我们考时事， 开一些啊。实际上，对我们政治学科来说呢，在我们的考试范围当中，除了每个模块的这个学科知识之外呢，它还有一个专门的对时事的要求。 对， 这对时事的要求呢，它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时政年度内发生的国家的重大时事。第二个部分呢，就是那个党和政府在现阶段的一些重大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等。这两部分呢，应该是我们考生在复习备考当中关注的，是列入到考试范围当中的。但是这两部分内容呢，它在考试当中承载的功能是不一样的。类似于一带一路啊等等。比如说我要把它当成一个纯时政热点的话，那么我可能在考试当中就会把它作为试题情境和背景来出现。它还是让学生运用所学的学科知识来分析，比如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这种一带一路的这个建设呀等等啊，我们可能就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考察。但是呢，如果要是作为党和国家的重大路线、方针和政策呢，它在考试当中承载的功能是什么？是观点。它一定要作为答题的观点来使用，而不单纯的就是作为一个背景材料来出现。然后呢，我们要用对两种时事呢，用两种不同的态度来对待。那当然，对这个重大时事，我们还是要做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还是要在老师的指导下，把时政年度内发生的一些重大的热点问题梳理一下。 对， 当然我们这个梳理呢，可以按照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生态、内政外交等等，可以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来整理、来梳理。那么对于党和国家的一些路线方针和政策呢，我们就应该深入的去理解它， 嗯 啊，然后呢把它跟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个学科知识呢一定要进行一个整合，甚至我们要对我们的学科知识进行一个更新， 嗯， 然后呢把它作为一种观点运用在我们的考试当中。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个微信平台上再请何杰老师呢给回答一个，也是关于文言文的。可能对于这个考生来讲，这文言文是不是挺难的一件事儿哈？ 对，学生有一个说法嘛， 对， 一怕文言文，二怕周树人，三怕写作文嘛，对，这么个说法。所以文言文确实是对学生来讲很困难。其实不要太担心这个事情。一，我们现代汉语当中有大量的文言遗存。事实上呢，就一篇文言文呐，它不是每个字儿都不明白的， 啊， 它中间就那几个字不知道，那就查一查就可以了。 在微信平台说，文言文在考试当中读不太懂，能不能将题做对了？ 这个我得实事求是说，这就做不对了。 做不对啊？ 这就做不对了，因为什么呢？以前有可能会出现说题做就是，一个好的阅读题啊，应该是读懂了能做对。这是好阅读题啊， 嗯， 读懂了做不对，和没读懂还做对了， 嗯， 我们都不认为是好阅读题。 嗯嗯嗯。 所以呢，这个现在呢，应该说我们的命题的技术啊，在越来越完善。 嗯。 因为如果最后学生都没读懂，还把题做对了，嗯，那这就是应试教育。 啊， 嗯。所以实际上呢，我们高考命题专家他会有意识的去引导学生读懂，这其实对我们的教学是一个很好的导向， 嗯， 所以呢这位听众朋友呢千万不要指望着应试技巧让自己提高分，嗯，这个我们从无论从学风的角度来还是从应试的角度来讲， 嗯， 我们都不主张。在这个阶段呢，我觉得有一个可以现在认真做的一个事情，就是他把他从上高三以来所做过的各种高考真题和模拟题的文本认认真真的读一遍，翻译对，把每道题的为什么是这个答案弄清楚，每天坚持读那么一到两段，就是一篇吧，就一次考试算一段，实际上读一读以后，他的语言感觉会找到，他找到了语言感觉，在高考当中他就不慌，就能够提一些分数。 嗯， 就高一高二的这个文言文来讲呢，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书读千遍，其义自现。 嗯，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文言文也是这样，如果他认真的把课本上的文言文和或者是比如说买一本古文观止，力求不带注解，认认真真的把它读下来。 嗯， 这样的话呢，把它读懂，翻译对，实际上他的文言文能力啊，就能有比较大的提升。 嗯，那对于高三往下的同学们来讲，如果慢慢的要提高文言文的水平，您觉得可以去看古文观止？ 哎，古文观止， 古文观止一共有多少篇？ 其实古文观止是就是220篇。 220。 古文观止是清朝啊，有这个两个学者，他们选的一些他们认为最好的文章。 嗯， 事实上，这220篇古文观止当中的文章啊，99%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文章，是也是古代这个教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把它要认真读会了就没有任何的 问 题。阅读到高考的浅易文言文是问题不会太大的。影响语文能力的因素呢，主要是三个因素，一个是它的积累的因素，一个是它思维的特点，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胸怀和境界。那么考试呢，其实也就是考察这些东西，无非是你对基本语言素材的掌握，就是字词句篇，还有对语句内容的理解，就是属于思维的东西，还有一些要有相应的这个语文知识要学会运用，当然同时语文考察的是这个人的一个文化修养。 嗯， 所以我想语言素材的积累，语句内容的理解，语文知识的这个运用，还有呢适当的文化修养，做到这几条，那么应对高考乃至应对未来社会对语文的要求，我想就问题不是很大了。 那也非常感谢李兰老师、何杰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嗯，那么明天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啊，来和我们的这个嘉宾进行互动。同时呢，我们节目排期在微信公众号上也都会写出来，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个排期来收听相关的内容。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我是杨洋，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